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今天早上这场雨啊，我相信让不少朋友的上班路变得异常艰难啊，也希望刚才我们导播选的这首《骄傲的少年》能够让大家在上班路上能够一扫阴霾，还是要沉住气，千万别上火，注意车距和车速啊，雨天儿再万一发生点小的剐蹭事故，那就更是烦上加烦了。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凌晨0点到6点的一个降水量啊，全市平均降水量是1.6，城区平均的降水量是0.3，西南地区4.5，西北地区3.1，东北地区0.3，城区最大的降水量发生在丰台，全市最大延庆二海坨是14.7，依然是提醒大家今天还会有雨，如果您现在还没出门，如果要今天要出门办事，一定记得携带雨具，别去那些比较高的一些地方啊。下面的时间还是进入我们资讯的这个照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有哪些资讯情况。昨天呢，商务部是正式公布了7月份全国的消费市场的总体情况。目前来看呢，7月份消费市场的总体情况是保持了一个稳步恢复的态势。全国社会零售品的总额是3.5万亿，同比增长8.5%。这个数字比2019年，也就是没有发生疫情的时候，同期是增长了7.2%。服务消费也在稳步恢复当中。7月份呢，全国餐饮收入是3751亿，同比增长14.3%，比2019年同期增长1.7%。像住宿、餐饮、航空运输等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较上个月上升10个百分点以上。再来关注一下商务部就直播电子商务平台管理和服务规范行业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昨天呢，商务部就直播电子商务平台管理和服务标准行业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意见呢，是规定了直播营销平台应该具备的资质、经营条件及合规性的基本要求，也规定了其对应商家和直播主体入驻、退出、产品和服务信息审核以及直播营销管理服务用户以及直播主体账号的管理和服务要求，并且还规定了其对应消费者隐私保护、交易和售后服务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也明确了信息安全管理要求。来关注这两天交通运输部对咱们的网约车平台、网络货运平台提出的一些要求。昨天呢，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下一步呢，交通运输部将结合网约车行业改革发展的一个实际情况，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动指导意见各项举措落地实施。比如说主动关心关爱驾驶员，努力改善劳动条件，切实保障网约车驾驶员等群体的劳动权益，进一步规范平台企业的经营行为，要求网约车平台企业规范自主定价行为，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并且加强和驾驶员之间的沟通协商，比如说设定抽成比例的上限，并且这个上限要向社会进行公布。 说完了网约车，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货运平台。昨天的交通运输部同样也表示啊，围绕保障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各级的交通运输部门呢都设置了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并且会会同相关部门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名义，约谈了像大家熟悉的这些品牌满帮、货拉拉、滴滴等平台企业，督促这些平台企业不得诱导货主不合理报价以及货车司机恶性低价竞争。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大盘啊。沪深 A 股三大指数昨天是集体收涨，收盘沪指涨幅达到1.11%，收报3485.29点，深成指上涨0.72%，收报14454.11点，创业板指上涨0.75%，收报3248.37点，两市的成交额是再度突破了万亿，达到1.2万亿。行业板块的多数上涨，而像券商板块有所爆发，多只券商股是强势涨停啊。还记不记得上周还是这周开始的时候，咱们也曾经说过啊，最近可能券商的表现还不错啊，主要就是这个两市的成交额确实是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那对于谁来说最高兴的呢？就是券商了，每天收入的佣金就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准啊。那再来看综合市场分析机构的观点认为呢，在以证券为首的大金融板块合力推动之下呢，大盘有一个震荡向上反弹的作用，但是量能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昨天我们的嘉宾也说了，目前为什么整个市场会出现一个量能这么高的情况呢？无非是多空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上证指数向上反弹的这个高度啊并没有多高。如果还是没有量能的配合，上证指数能够重新回到3500点以上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如果量能出现缩减，不排除指数遇阻回落的可能，操作上继续保持一个审慎的态度。短线呢告诉大家不宜追涨，盘中啊可以逢这个机会，比如说有股票涨得比较高了，可以降一降仓位或者是调仓换换股。那从估值的角度上来看，当前 A 股的估值在全球主要市场当中还是属于比较低的位置的。那当前的外资对于 A 股的配置比例也处于明显低配这样的一个状态，长期来看有外资流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中期来看呢，部分成长赛道的景气度依然还在，后续建议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些龙头的个股。来关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在昨天发布的社保基金2020年度报告。来关注一下社保基金去年一年的收益如何呢？去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额达到了3786.6亿，投资收益率15.84%，很不错啊这个成绩。那其中呢，已实现的收益额2045.74亿，交易类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额是1740.86亿。那从投资业绩上来看，这也被认为是社保基金历史上的一个最好水平了。另外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历史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收益啊。社保基金自成立以来，年均的投资收益率是8.51%，累计投资收益额1.63万亿。下面的时间咱们共同来关注两条跟北京有关的消息。首先来看，北京再次明确不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租赁，驾驶其上路将查处。2021年上半年，北京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考核成绩单昨天正式出炉。那在运营监管情况公示当中，再度明确北京呢不发展电动自行车租赁。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市交通委对于拒不整改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企业，累计已经实施了行政处罚9次，涉及到了8个品牌。所以交通部门也提示大家，驾驶未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等等，这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或将受到查处。 来关注北京的双减具体措施。昨天呢，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正式发布。根据措施，北京市将围绕治乱、减负、防风险的工作要求，校内校外双向发力，确保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在今年年底之前有效减轻，在两年内成效显著。措施明确，第一，提供菜单式课后服务项目供自愿选择；第二，北京义务教育阶段严禁划分重点班、实验班；第三，不再审批新的中小学学科类培训机构；第四，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等等。再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条消息，腾讯视频起诉抖音侵权扫黑风暴，索赔1亿，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目前已经立案。那目前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啊，叫扫黑风暴，被抖音未经授权搬运剪切，腾讯视频呢日前以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为案由，将抖音上诉诉讼到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那腾讯视频呢请求判令抖音方面删除、过滤、拦截平台上的侵权扫黑风暴的视频，停止通过抖音传播涉案侵权视频谋取不正当权益的行为，同时呢要求抖音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支出共计1亿。那另据了解，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已于8月17号，也就是前天，这事儿已经正式立案了。但是立案之后呢，抖音也回应了啊，针对腾讯视频起诉抖音侵权索赔1亿，抖音相关法务人员是这么回应的，说目前我们尚未收到法院通知，这一部热播剧扫黑风暴此前已和抖音建立合作，和腾讯合作承制该剧的第三方在抖音开通作品官方账号，发表80个作品获近1000万点赞，目前这个账号还在更新当中。这双方的说辞乍一看有点不尽相同啊，当然最终的结果我们还是要以法院的审判结果为准。来关注一下腾讯昨天发布了自己的第二季度的财报。公告显示呢，2021年上半年的总收入是人民币2735.62亿，同比增长23%，净利润903.54亿，同比增长46%。增值服务业务第二季度的收入同比增长11%，目前是720亿人民币。游戏收入增长了12%，目前是人民币430亿。第二季度手机游戏增值服务的收入总额增长了13%，目前是408亿。个人电脑客户端游戏收入增长了1%，目前是人民币110亿。社交网络收入增长9%，目前是人民币290亿，主要是由于数字内容服务以及游戏虚拟道具销售的收入增长所导致的。最后一条消息，来关注一下最近也被各个券商认为是景气赛道的龙头个股宁德时代的一个新的动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在上海是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这样的一个协议，双方将在新能源领域全面深化合作，推进宁德时代上海创新公司以及国际功能总部、高端制造基地、未来能源研究院等相关项目的落地。在新能源前沿技术攻关和创新应用，以及城市交通电动化转型，还有新能源高端人才培育等领域进行一个深入的合作对接，瞄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目标。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今儿这个雨天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冰雪运动。现在很多商业综合体当中啊，大家能够看得到都出现了冰场。比如说咱们北京的市民最早知道的冰场应该就是国贸的那个冰场了。我每次从那个冰场路过，我都能看到很多人在冰上运动。但是呢，也有同样也有很多观众围在周边一边 观看，确实是很赏心悦目啊。但是除了国贸之外，大家能够发现越来越多的商场都开始有这种室内的冰场了，比如说龙湖长天街，还有等等其他的很多相对现在比较高端的一些商业综合体当中都有冰场的存在。那这些冰场现在逐渐走入了咱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生存运营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未来马上我们就要召开冬奥会了，那这个冬奥会会不会对这个冰雪运动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呢？今天我们都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啊。您曾经在商场里滑过冰吗？或者您会滑冰吗？都欢迎您今天在我们同步开放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今天北京大部分的地区都出现了一个降水的情况啊，这个雨已经从昨天下到了今天早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哈，今天阴有中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呢25度。今天夜间还会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是21度。到了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还会有雷阵雨的情况，局部地去啊，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呢是29度。提示大家，今天全天可能有部分地方还是会下雨，比如说目前以我们建国门地区为例，我看现在外面的行人还是都是撑着伞的，路面上还是稍微有一些水迹的。提示大家，无论您以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出行，都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商场里的冰场，主要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商场里的冰场现在运营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啊，您有没有在商场里的冰场滑过冰呢？我看现在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纷纷举手了。风的轨迹说，五棵松冰上小王子在此，看来是非常喜欢冰雪运动啊。风吹麦浪也说，朝阳大悦城的冰场我曾经去过，还有四牌楼说，我带孩子就去看过呀，特好听，说蓝色港湾好像就有。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看看这个商场里的冰场现在生存状况都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我们给大家找的一位专业嘉宾啊，是资深的体育界的撰稿人范明辉老师。范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 朋友好。范老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商场里的冰场。刚才以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互动来看啊，大家肯定都是听过、见过，还有不少朋友也参与其中。但是呢，这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的角度啊。那从业内来看呢，我知道这个商场里的冰场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旺丁不旺财”。旺丁这个事儿，我觉得比较好理解，因为冰场实际上在我们，就尤其商场室内的北方地区，其实大家觉得好像并不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产物。虽然说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啊，但是大家看见这东西了，停下来饶有兴趣的看一会儿，我觉得这是都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旺丁不旺财呢？这话怎么理解？您跟我们说说。 哎，好的啊，我觉得这背后啊有一个很多创业者，不单是冰场啊，有很多人犯了一个谬误，就是混淆了这个市场和行业这两个概念啊。 怎么理解呢？ 哎，对。我们看周末啊，冰场这里人就像下饺子一样，那只能说明这个市场越来越好了。市场这个概念吧，是由购买者和他们的这个需求组成的，而行业呢是由卖方和产品组成，对吧？市场和行业是俩不同的概念。就打个比方吧，我们有吃东西的需求，对吧？这就是餐饮市场，为了满足这个需求，就出现了什么便利店啊、餐厅啊、超市啊，这些行业。这中间有的行业就赚钱，有的行业利润就比较薄。冰场也是一样的，冰上活动就或者往大的说，金子市场啊，金子交易市场肯定是越来越旺的。 范老师，您声音稍微有点小。 好， 但是冰场作为满足这种市场需求的一种行业，它有自己的 bug。 怎么说呢？ 首先这冰场的前期投入特别大，就这里包括土建，通俗话说就是装修的活儿，然后还有制冰机，这些大型设备也挺贵的，所以这个冰场吧，就还没开张就要出去1000万， 这么贵啊？ 对对对，这是一个标配吧，算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价格吧，哎，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冰场行业还有一个说法叫三座大山，哪三座呢？首先是这个场租，就是你租商业场的商业体的这个地方是要花钱的吧？这冰场一年的租金就是在80到100万之间， 价格不菲啊。 对，不菲，确实不菲啊。其次是这个能耗，也就是电费，因为在商业体里嘛，肯定要走这个商业电价，就大概一块1800平米的这个冰场电费大概就要200万一年，这个出去了啊，对。还有一座大山就是人力成本，从这一点看啊，冰球或者说花样滑冰的教练可以说是咱们这个打工人的榜样。 怎么说是他们这个小时工资特别高吗？ 对对对，就是你都想不到啊，就是一个冰球或者花样滑冰就比较好的教练，就在这一单里的提成能拿到35%。 这个35%在整个体育行业的教练的这个细分领域来看，是不是算是很高的了？ 对，其实算是很高的，因为尤其像冰球这种，它算小众行，小众吧，因为它是一个卖方市场，就是玩这个少，所以教练他整个的这个资源就比较少， 人才储备也少， 对，他议价能力就强，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教练薪酬啊，在冰场运营费用里能占50%，之前我记得最夸张的一个冰场甚至达到70%，所以说之前我和行业的人聊吧，就一个冰场经理跟我说。就北京这块比较好的一个教练，一个月收入能拿到7到10万，我就跟他开玩笑说：“你看我现在学冰球、学滑冰 还来得及吗？是不是？ 还来得及吗？对不对？” 对，确实，这个冰球确实是小众一点的运动，只有也是这两年哈，你才发现周围可能有一些小朋友由家长带着开始学冰球，但是咱们就忽视了哦，原来冰球教练真的这么赚钱啊！真的，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做完了以后，是不是给大家就业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对，有点晚可能。 您继续，就刚才说到这个教练这一部分的支出的运营费用是个大头。 哎，对，所以这个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三座大山嘛，所以就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冰场这种业态就固定成本也高，可变成本也高，就怎么玩啊？所以说，就世纪星冰场的老板就会说冰场其实不是一个好的项目吧。所以这个也给创业者，咱们不单是冰场的创业者一个启示，就是在你选择赛道的时候，不能看表面热闹，就完全有可能出现市场很好，但是这个行业本身不怎么赚钱的这个情况。 这是就是咱们从普通消费者的这个角度跟从业者之间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信息差哈，我觉得这 是 一个 两种风险。对， 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呦，感觉人多挺热闹的，但是从运营者的角度上来讲，觉得运营上还是很有难度啊，至少这个事儿还没有说让他们能够赚到盆满钵满这样的一种地步。 对， 那在这儿其实我就想跟范老师一起来展望一下未来哈，就是随着我们现在逐渐进入到冬奥时间，绝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呢也开始对于冰雪运动有了认知。我知道哪怕在南方有一些地方，现在冰雪场地的建设都是如火如荼的。那如果我们大家对于冰场的这种消费意识提升之后，还有因为大家有了这样的一种消费意识，在这一个行业对应的人才储备，我相信也会随之增多。原来在节目里啊，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位滑雪的世界冠军，他呢还是现在的崇礼的代言人，就是他其实也在讲，就目前我们国家的关于冰雪运动的人才梯队的储备已经这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了。原来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在比如说运动员吧，退役之后可能不再愿意从事本行业，首先是因为市场本来就比较小，这个规模呢就撑不起来，所以人家也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了，可能人才的储备会慢慢跟上来。那未来这种运营难跟行业弱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变化呢？您觉得？ 这肯定会发生变化的，就是因为整体这个盘子起来了之后，肯定还是会有变化的。因为这个就是一望百望嘛，所以说其实像一个丛林一样，就是它是一个生态系统，就 只有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环节都打通了之后，肯定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上升的趋势吧。 嗯，你看，还是刚才说过的这个问题，8398说商场里的冰场开得越来越多，这说明至少是赚钱了吧？其实你看，这就是普通消费者跟从业者之间的一个还是一个认知上的鸿沟。大家可能觉得开这么大个冰场，这老板得多赚钱呀？现在这 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大家忽视的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冰场这个东西退出成本很高，就是你想 说 我都花了1000万，我把这个墙也砸了或者挑高也改了，然后我干了一段时间觉得哎这不挣钱，那我要再改回去做其他业态是不是还要花一笔钱？这个道理，就很多人觉得说哎算了吧就这样吧，然后也没有赔下去太多钱，而且很多商场是把它作为一个引流的设置，就是说不图你挣什么挣多少钱，你可以给我引流就可以了，因为你要消费嘛，家人在这消费很长时间，所以是引流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后来也不改了。 所以商场也有自己的考虑，对吧？ 对。 嗯，刚才我们很多朋友都说了生活新方式，这是位新朋友说室内滑冰啊总感觉没那么广阔，我还是觉得在室外更自由自在。还有四牌楼刚才也说了，说原来我们都在什刹海滑野冰啊，对，我觉得对于北京的很多朋友来说滑野冰应该都是大家童年时候的那个小乐趣哈。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那一年应该是2012年，那年特别冷，我们班的团建就是在什刹海举行的，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滑野冰了，已经这个就是把冰场都已经收拾出来了，还是收门票的，我记得是5块钱还是15块钱一张门票，然后小伙伴们还坐在那个冰车上互相推着滑，在野外真是虽然冷啊，就在室外不能叫野外，在室外虽然冷，但是那个情趣确实是跟室内不太一样，但是这室内跟室外的冰场也是有差别的。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跟范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很多这个商场的冰场肯定是开在室内的，但是现在室外冰场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呢？能跟我们说说吗？ 对，好，目前是这样哈，咱们从2018年的数据看，咱们国家一共有128个商场内的冰场，就占这个室内冰场总量的68%，然后占商业冰场总量的82%。 嗯， 所以咱们国家其实现在大多数的冰场都在这个商场里边。其实户外也有啊，而且一开始也不是这样的，而且咱们国家冰场的发展是一个从户外到室内，从大院到商场的一个过程。怎么说呢，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吧，因为条件有限，室内冰场极少，而且没有商业化，都是比赛用的。 对， 更多的冰场是在户外，你拿着一个水管贴冷的时候往地下这么一呲就浇出来这么一个冰场。所以当时很多东北的工厂和机关大院都有自己自交的冰场，或者更粗放的就是咱们说的什刹海冰场，就天然水体冻出来的这个冰场， 就是靠天气是吧？看天吃饭， 靠天吃饭，对。然后到了90年代吧，就冰场就走进室内了，而且是和商场就走在了一起。中国最早冰场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咱们这个国贸冰场。这个冰场是99年开业的。比较搞笑的是，现在这个冰场还留了2台什么呢？插 IC 卡的电话机，就可见这个冰场的这个辈分有多高吧？ 就它确实是进入中国市场最早的一家了。 对，就是时代印记吧。就其实把冰场干进商场这个事儿是跟香港学的，就国贸冰场大家可能不知道，最早就有港资的背景。就是冰场了，后来走进了商场有很多好处，首先是这个稳定。就是室内一年四季都可以有冰，而像南方城市就也可以滑冰了嘛，就让一些冰上运动脱离了这个地域的限制，而且商场里的天然有人流，就容易赚到钱，所以就吸引了很多的人，就在冰场里建商场，而且反过来看，就商场也需要冰场，就是在2012年前后吧，就因为经济大环境和这个电商的冲击吧，商业地产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能把人们拉回到线下购物，而且还能让自己和其他的商业体就产生区别，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在商场里看见冰场很正常，但是十几年前冰场在咱们国家还是个特别新鲜的业态， 对， 就像现在的什么 VR 一样，所以肯定有商场想吃螃蟹，对吧？而且这商场冰场还能给商场引流，增加这个人的留存时间，尤其是孩子看见冰场肯定想玩一玩吧。我们都知道那个导演英达是吧，就是那个导演，他的儿子叫英如迪，现在是一个冰球运动员，打得非常好。他当时就是和父母在国贸逛街，他一看就说哎呀我想滑冰， 这才有了就之后的故事。 嗯， 所以说啊，就是如果用谈恋爱打比方，就冰场和商场最开始就是一个你情我愿的关系。 嗯， 所以这商场里的冰场也就越来越多了。 嗯， 不过当然，不过现在啊，也肯定也是那个国家也提倡建户外冰场，毕竟就是省钱嘛。 嗯， 然后而且冰场作为一个新鲜的业态，这个劲儿已经过了。 嗯， 现在商业体有很多可选的业态了嘛。今天你逛商场会发现也是流行 VR 了。明天可能商场中心又搞了一个攀岩， 嗯， 而且冰场本身投资很大，对建设建筑的这个挑高啊、承重啊要求很高，坪效也比较低， 嗯， 所以就未来啊，冰场还会在商场里存在，但可能不会像十几年前那会儿就是一个很前沿的东西了， 嗯， 当然户外冰场现在肯定发展的也会越来越好。 嗯，明白。所以其实我们商场里的冰场和户外冰场的一个建设，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波动的曲线的，也随着大家对这项运动的认知普遍提升，所以可能更多的冰场会从商场里走到户外。正如我们刚才很多朋友说的啊，说还是觉得在户外滑冰可能感觉更自由自在一点，但是室内滑冰呢，就是它会提供很多方便的场景。刚才我们也说了，你这个户外冰场哈，可能更多的是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多，比如说至少得天气凉一点，对吧？天气冷一点，然后你才有条件可以去滑冰。那在室内的冰场就有效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未来应该会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一种状态吧。嗯，那由于今天节目时间其实有限啊，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跟范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很多人都现在对冰场这件事儿，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对冰雪运动都已经开始有了，首先有了好奇心，其次呢，有很多家长实际上特别爱带着孩子去进行一些户外的也好，还是室内的这种有对抗、有冲击、有跑动这样的一种体育运动，我是觉得特别好。那最近大家也都知道，北京啊，这个双减政策的各项具体措施都已经逐渐出台了，这对于非学科类的培训，我觉得是腾出了一个更大的市场空间。其实在这儿我特想让您多说一说，未来咱们冰雪产业的发展跟孩子们的培训之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因为熟悉我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其实我特别喜欢体育运动，很多人都问我说，哎，你这个喜欢运动到底喜欢在哪儿？坦白讲，我跟大家说句大实话，你即使现在问我，我都已经规律健身这么长时间了，好几年的时间了，你问我能享受健身的那半小时、一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吗？我很难说我特别享受其中。但是运动带给你的身体上的变化、精神的一种变化，那都是不言而喻的。那对于孩子们来说更是这样了。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啊，能在小的时候培养一种体育的兴趣爱好，未来咱先暂且不说对身体发育的一个好处，就是对他未来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的时候，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一种挫折教育，那就更遑论说身体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了。所以我不知道范老师从您这个观察体育行业这些年来看啊，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会不会对未来无论是冰雪运动的培训啊，还是孩子们对于体育运动的热情的培养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您来跟我们说说。 对对对，现在双减是一个很热的一个话题啊， 嗯， 就是咱们北京的双减是跟随7月份咱们国家层面这个双减政策来出台的吧？ 对。 现在就可以看出国家态度很明朗了，就不仅不支持学科培训， 嗯， 就是游戏，就是网络游戏你也最好少打， 嗯， 所以就肯定是给体育培训腾地儿的嘛， 嗯， 就直接的好处就是就可替代品变少了， 嗯， 就是而且在发布双减之后，就教育部和办公厅啊就发布了一个，就补了一个文，就是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这么一个意见， 嗯， 然后其中就明确了什么叫学科类教育，什么是非学科类教育， 嗯， 也就是打击谁保护谁，对吧？ 嗯， 这里头明确说咱们体育按非学科类管理， 嗯， 也就是说咱们是友军，对吧？ 对， 是是是，所以肯定是有很多孩子会流向体育培训的这个池子， 嗯， 再说回咱们北京的这个双减，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里面就包括体育，肯定是， 嗯嗯， 北京双减这个文就提到说，如果课后服务不能满足部分学生发展兴趣特长等特殊需要的，教育部门可以通过遴选适当引进非学科类培训机构， 嗯， 参与这个课后服务，这很明显就是体育培训就机构分蛋糕的一个机会吧， 就是这个时机特别好，该进的就赶紧进来这个市场， 对对，你自己要支撑起来，对不对？ 嗯，对。 而且对体育培训产业一个间接的利好和一个长远的利好，是可能有一些学科教育的巨头现在没有事可干了嘛， 嗯， 所以可能要杀入这个体育培训了， 就该转型了，赶紧转。 对对对，一个例子就是就新东方， 嗯， 在双减正式出台之前，很多人其实鼻子很灵，就闻到了什么东西，或者说听到了风声， 嗯， 新东方呢在双减之前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投资了一家叫万玉芳菲的公司， 嗯， 这家公司是干什么呢？他是做冰雪的，是做花样滑冰培训起家的，啊，就现在也在做什么冰上舞台剧啊和这个芭蕾。以后它的定位是做一个美育基地，这不就是体育教育和素质教育对吧？ 嗯， 所以当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说新东方在这个时间点投资这个冰雪的万玉芳菲，就有提前布局体育培训，就对冲它这个学科类培训业务风险这么一个意味。 嗯， 啊，然后同一个月吧，天津新东方又把自己的这个营业执照的这个经营范围给变更了。 嗯， 就营业范围里边就增加了体育和素质教育类的这个培训内容。 嗯 啊，所以说新东方这样的教育巨头，如果真的要冲进体育教培行业，不受降维打击吧，也能把一些不太行的体育培训机构冲得七零八落吧。 对，因为他们发展了这么些年，他的教育培训的就是整个的体系是更科学和更完善的。 对的，就是他的这股大的教育公司，他对教育行业的理解和标准化的能力就远超这些体育教育机构。 嗯， 所以说他会把这个整个体培的这个行业的标准化水平和运营水平拔高一个层次。 嗯， 就说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对行业的一个利好吧。 嗯，哎，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可能未来给孩子们留出更多的参加体育运动的时间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弗莱格子也说，原来的西单文化广场地下也有一个冰场，我就曾经跟孩子一起去滑过，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改造还有没有了。我呀，我曾经看过我的高德地图导航，到建国门再以西我就没再去过了。所以西单文化广场地下广场还有没有冰场，也可以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最近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亲子时间的一种高质量的陪伴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冰上运动，未来呢对于冰上运动的普及，整个体系的一个科学的完善，都是大家目力可及的一件事儿。我觉得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可以大家自己或者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去体验一下，都是一个非凡的生活体验啊。还有很多朋友也都在说， Lisa 说我参加过初级滑冰教练员的培训，为服务延庆赛区冬奥做准备，给您点个赞，非常棒啊。那由于今天时间关系，就只能跟范老师聊到这儿了。未来当我们的冰雪运动有了更成熟的发展的时候，也希望再次有机会跟您在节目当中聊一聊。 好的，感谢主持人，听众朋友再见。 好，再见，拜拜。 哎，再见。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场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一些精彩内容。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徐冉跟您一起不见不散。